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最高温度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在设备厂家工作人员的共同调试下，李贤镇五个庄村村民孙国志家的燃气灶顺利通气点火。从此，李贤镇五个庄村村民将告别使用散煤做饭取暖的历史，正式跨入清洁能源天然气时代。 近年来，以中老年人为主要诱骗对象的保健品推销骗局屡见不鲜。为了提高辖区中老年人对这类骗术的免疫力，近日，清源街道与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合作，为大家剖析推销保健品骗术，提高真伪辨别能力。 家长您好，天气渐凉，我校决定自11月1号直到寒假，学校启动冬令时，孩子早晨可以8点半前到校。近日，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宣布实行冬令时作息制度，不少学生家长也在朋友圈晒出各种贴心短信，引起点赞热议。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大兴报记者王燕报道，日前，在设备厂家工作人员的共同调试下，李贤镇五个庄村村民孙国志家的燃气灶顺利通气点火。从此，李贤镇五个庄村村民将告别使用散煤做饭取暖的历史，正式跨入清洁能源天然气时代。不到5分钟，孙国志家客厅的暖气片就开始热乎起来。以前冬天烧煤炉，不但要往屋里提煤，还得收拾炉灰。现在煤改气候，取暖做饭都很方便，既干净又环保。 今年五个庄村共有632户参与了煤改气改造，基本实现村域全覆盖。五个庄村村支部书记张玉山说，煤改气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全村百姓全部用上了天然气，彻底结束使用散煤取暖的历史。据了解，今年李贤镇煤改气涉及13个村，将近6000户。除了五个庄村外，其他12个村也已经通气点火，切实保障李贤百姓温暖过冬。 大兴报记者冯小磊、杜小静报道，近年来，以中老年人为主要诱骗对象的保健品推销骗局屡见不鲜。为了提高辖区中老年人对这类骗术的免疫力，近日，清源街道与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合作，为大家剖析推销保健品骗术，提高真伪辨别能力。到场的100多名中老年人是来自清源街道24个社区的居民代表，一听说活动内容是跟保健品有关的，叔叔阿姨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家住马赛公馆的黄阿姨告诉记者，她就遇到过上门推销行骗的。 记者了解到，每年都有不少受骗者或家属到食药部门投诉，说自己花高价钱买到了疑似假冒伪劣的保健品。活动现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表示，购买保健品一定要认准小蓝帽。正规的保健食品包括2大类，一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的卫食健字产品， 另一类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国食健字产品。购买到不能立刻辨别真伪的保健食品时，消费者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进行查询。 统计表明，和子女关系亲密的老人花高价购买保健品和保健食品的概率要大大低于那些和子女关系比较疏离或者独居的老人。一方面，食药部门建议中老年人应该到正规的商场、超市、药店去选购保健品或者保健食品；另一方面，也呼吁年轻人要给予家里的老人更多的关注，不要让他们因为孤独而去推销人员那里去寻找感情的寄托。 大庆报记者刘兆言报道。家长您好，天气渐凉，我校决定自11月1号直到寒假学校启动冬令时，孩子早晨可以8:30到校。近日，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宣布实行冬令时作息制度，不少学生家长也在朋友圈晒出各种贴心短信，引起点赞热议。冬天夜长昼短，学生们出家门时常常天还没有亮，早饭又吃不好，日久天长影响体质健康。对于这类问题，近日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先开出了一剂良方，在不缩短学生学习时间的情况下，每天让小学生多睡半个小时，早晨8:30上课，受到家长的一致称赞。 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有关负责人表示，经常看到孩子早上匆忙进校园，嘴里的早餐都没咽下去，我们就是想让孩子早上多睡一会儿，能从容地吃个早餐。推迟到校的消息公布后，绝大多数家长表示赞同，只有少部分家长担心因为工作原因必须提前把孩子送到学校。对此，学校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方案，比如增加值周领导，每天安排教师校内巡逻，确保学生到校后的安全，每个教室开辟图书角，开展早间图书漂流等活动。同时，专业课教师、社团辅导教师可以适当安排一些学习项目，让提前到校的学生做好晨读或者早自习。 接下来请听大兴公安分局民警带来的一周警情播报。 近日，大兴警方通过咱老街坊提供的线索，抓获了一名利用干扰器盗窃车内财物的嫌疑人，及时为事主挽回经济损失20000余元。9月底以来，西红门地区接连发生2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件。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发现当事车辆完好无损，车锁、车门、车窗均没有被破坏的迹象。根据多年办案经验，民警断定，这极有可能是有人利用电子干扰器使车辆无法正常落锁，伺机盗窃车内财物的刑事案件。民警随即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沿途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逐一排查可疑线索。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大兴老街坊举报电话，称亲眼看到整个行窃过程，并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驾驶车辆号牌等基本情况提供给了警方，为案件侦破工作提供重要线索。民警随即以车找人，逐步梳理出驾驶员的身份信息，同步逐秒查看监控录像，迅速查出嫌疑人活动轨迹。很快，嫌疑人李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其准备故技重施时被警方抓获。民警在其暂住地、嫌疑车内起获现金、品牌包、购物卡、笔记本电脑等赃物。原来，嫌疑人李某是一名黑车司机，有多次盗窃前科，前不久从网上买来了汽车干扰器，打算一边拉活一边寻找下手行窃的机会。前几天，他来到西红门某饭店门前，利用干扰器干扰车辆勒索，伺机盗窃车内财物，不想这么快就被警方抓获。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车主，尽量把车辆停放在有人照看的停车场，或是停放在人流量较大、有监控录像的地方，减少窃贼的下手机会。此外，下车后一定要拉一拉车门，确认车门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将失窃的风险降到最低。 下面请听大兴报记者杜小静采写的新闻专稿《美丽乡村筑梦人》。高桂林是长子营镇朱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十年来他带领广大群众真抓实干，开拓创业，使当初各项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的村庄发展成为北京市最美乡村，人均收入节节攀升，并实现了无重大刑事犯罪、无重大安全事故、无党员违纪的良好环境。上任后的高桂林通过拜访党员干部和走村串户，了解到朱庄村的问题根源在班子，要破解难题谋发展，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为此，围绕班子建设，性格果断的高桂林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首先是调整班子，原来的村两委干部有些年龄偏大，有些村干部一年到头忙家务，很少过问村内事，村民的意见很大。高桂林积极争取村党委支持，结合村班子换届选举，把想干事能干事的致富带头人吸收到党员队伍中来，并将群众威望高、懂经营、会管理的村民选进班子。另外，对年龄偏大、工作年限长的村两委成员进行了妥善安置。其次是抓党建，以党风带动村风。为了打造一支适应新形势的党员干部队伍，村党支部定期开展党内活动，组织学习政治理论、先进典型事迹，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中来。通过一系列学习，党员干部逐渐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改变作风，激发起了工作热情。 在职期间，高桂林组织村民大办农村合作社，招商引资，发展全村经济，积极带领全村人民发家致富。2015年，朱庄村通过了层层严格的选拔，被评选为2013到2014届北京市最美乡村之一。2016年7月，朱庄村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一举解决了村里60岁以上老人们平时的吃饭和照顾问题。不仅如此，高桂林还注重做好朱庄村的宣传工作，针对村庄优势特色，大力发展草莓、蓝莓采摘业和蔬菜种植业。高桂林经常提醒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支部书记，只有不断了解民情、带好队伍、凝心聚力谋发展，才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才能把党的威信树立起来。他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慰问等形式征求村民建议，经常带领村两委在全村范围内开展办实事活动，倾听群众呼声，并带动村里党员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帮助群众解决难题。先后解决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不丰富、家庭生活困难等问题。 多年来，高桂林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饭过后，他都会到田间地头走一走，到村民家中坐一坐，了解他们的近况，有时会挽起衣袖帮着村民一起干农活。高桂林做的每一件事，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村民告诉记者，他的优点就是踏实能干和为民着想的奉献精神。 本台消息，滴滴司机与乘客发生争执，随后将乘客殴打致死，滴滴公司该不该负责？该不该承担被害人家属提出的100万元赔偿？日前，大兴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没有当庭宣判。11月13号上午9:30，庭审开始。被害人家属的委托律师陈述了事情的经过。2016年8月9号21点左右，46岁的董某使用滴滴打车软件约车，接单的就是被告人，37岁的司机张某。醉酒的董某在车内睡着了，张某将车停在了距离目的地100多米的马路对面，他叫醒了董某，打开车门让董某下车。这期间，二人发生了言语争执。董某下车后，二人又动起了手，张某用拳头击打董某的头面部，打掉了董某的两颗牙。见董某倒地，急于接下一单活的张某随后开车离去，后董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今年7月底，北京市二中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宣判，